金刚经啊，我会由深入浅，由浅入深，浅的也说，深的也说，所以大家在不同，因为大家基础都不同，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有所得。前两天也有好几个同学跟我讲说啊，Tiffany，我重新听你的录音啊什么的，他说奇怪，真的跟好久以前。第一次在听啊，或第二次在听的时候，感觉又不同嘞。我这次上你的课，我觉得感觉又不同了。我说是啊，那个《金刚经》啊，还是那本《金刚经》，但是你啊，已经不是3年前的你，我也不是3年前的我，所以啊，同样的一本经啊，你会有不同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啊，就试着看深深浅浅，我们都讲。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前面呢、啊，之前我们讲的1到4品，1到4品啊，这个是所有《金刚经》的精华所在啊。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念完32品，你就念前面那4品。那么重点啊，就在前面那4品，所有的最基本的精神，《金刚经》的大纲，全部都在这4品里面。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4品讲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福慧双修。如果《金刚经》end of the day，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就记得这4个字"福慧双修"。这是我们修大乘的人啊，行菩萨道的人，任何想要真正离苦得乐啊，不想再到6道轮回里面来，哎呀，生了死，死了生，那你就是做福慧双修。修福要布施，修慧呢，你要不住。无所住的去行布施，就是福慧双修。如果你是有所执着，有各种念想，或者说哎呀，我一定要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行布施有没有好报？还是有，但是你永远都在6道轮回里面打滚啊！你有可能变成皇帝，有变成皇后，有变成国王、宰相啊，什么那个叫做大副长者。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逃脱人生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四不得、五蕴炽盛。到你死的那一天，所有的东西还是得还回去，还是得放下。所以啊，我们《金刚经》说：“哎呀，这个住相布施啊，在6道轮回里面啊，还是笨蛋啊，这个不是一个最聪明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趁啊，你这一辈子刚好有了福气啊，做了一个人啊，人是最适合修行的。为什么？苦乐参半啊！你要是太苦的时候啊，在地狱、在恶鬼道，或者是甚至在人间的最下层，很难修行啊，活都活不了了，饭都没得吃了，怎么修？太有福报的时候，当天人每天等着享乐。享乐都来不及了，怎么修行也没办法修。所以我们在人间呢、啊，虽然我们已经是人间上面比较要上等的人了，真的，我们大家所有人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知识教育、所有的一切已经是人上人了，但是还是有人生八苦。所以啊，在这个苦乐参半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最适合修行的，就一鼓作气，就利用这一次出离6道轮回。那这就是《金刚经》想要教导我们的前面4品，它啊不但教我们不要做坏人，还教我们不要做好人。为什么？因为是连人都不要再做了，要出6道轮回。那我们这些人以后啊，我们希望跟我们的家人、朋友、旁边的亲人能够结法缘，因为。有很多啊，这个姐妹淘啊，什么天天出去玩啊，吃喝玩乐啊，什么都好，还是人世间的缘分。那当然不能结恶缘，善缘恶缘。他说：“哎呀，其实都别结了，就结法缘吧，大家一起修。当然，我心无所住，但我还是行布施，行六度。这是《金刚经》前面4品教你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上了这堂课，后面都没听懂，刚刚这一段听懂了，你就已经有所。”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第5品。第5品开始啊，再往下接着讲。其实呢，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但是啊，真正让你能够懂啊，什么叫做空性？因为佛讲经说法49年，中间那一段22年啊， 是讲般若智慧，在讲空性啊，直指空性。到了后期，才是直指心性，告诉你真如本性在哪里。所以整个《金刚经》它的重点在哪里？其实就是不住二字，就是不要你不要着相啊，好的相不要着啊，坏的相当然也不要着，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什么叫做不要着相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已经在讲第五品了，所以以后我们每次都先讲它的基本精神，之后我们来讲这个文字里面的内容。所以大家不管你的程度在哪里，你都能够有所得，在每一堂课。而且希望每一次上课，我希望你们是能够轻松愉快，然后非常的平静，也不用急着记笔记或者做什么。我觉得懂了就是懂了，没懂你写笔记还是没懂，所以就放松坐在那里。然后最后啊，我们希望或许可以留个5分钟10分钟大家一块儿禅坐，就是我以后上课大概 有从这种方式啊，然后你们听一听，如果需要调整再让我知道。所以第五品啊，他说不要着相。不要着相是什么意思？不要着相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云，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或者我们说哎呀，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每一天都在跟外面的境界有所接触，但是呢，我们希望啊，我们的心啊，不要被外面的这些境界所转。我们眼睛看到东西，耳朵听到声音，哎呀，这个声音好啊，这个音响棒啊，这个是百万音响、千万音响，这个声音真好。那外面那个是噪音，噪音不好。他告诉你，以后啊，你要试着不要再做分别，买东西也一样啊。这个是豪宅，哦，那个房子不行。这个是最好的学校，那个学校是 college school， 没有 Harvard 好。袋子也一样，爱马仕最棒，那个白兰洗衣袋不行。他真正告诉你的是啊，你的心不要随着境转。我们人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就是我们有非常强烈的分别心，而且加以执着。我们前世所带来的业力，以及我们的那个行啊，上次讲过五蕴啊，色受想行啊，那个行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根性啊。那第最后一个世呢，那阿拉耶世里面全部都是我们业力的种子啊。这个行跟世会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判断。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世啊，有我们的父母、学校以及社会给我们很多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分别而且执着，弄得自己苦不堪言。有些人啊，未必喜欢这些啊，名校啊、名车啊，有些人他的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其实是很高的，他未必在物欲方面很强，但是由于父母、社会、学校以及旁边的人给予他很多的价值观，弄到自己非常痛苦。所以啊，我们现在应要头脑很清楚，要能活得自在。在佛法里面，其实就是教我们两个字：自在。在人世间，我们现在因缘成熟了，在这边当个人，但是你要能够活得自在，不要被一些社会啊，或者是旁边的这些价值观所绑架，要做你自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情，而且了解了这个道理，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不正或者不正当的价值观再去绑架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能够自在，这个是最重要。这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如果你没有挂碍，你就不会恐怖，因为你心里有很多挂碍嘛，你有很多的贪嗔痴，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希望发生的事情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很挂碍啊，你很担心啊，担心了就会恐怖啊，因为害怕嘛，害怕不想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害怕想发生的事情没办法发生，你害怕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颠倒梦想，你就会想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去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之后你的果报就来了，所以《心经》告诉你，你不要挂碍，没有挂碍，你就无有恐怖，你就远离颠倒梦想。 最后就究竟涅槃了。什么叫究竟涅槃？就是永远的离苦得乐，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啊。金刚经第五品开始就是在告诉你，你要怎么修啊，你才能到那个境界。但是在修之前，你得先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啊，他就说，在五浊恶世，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你还有能力明心见性吗？我们现在投胎了，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你还有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你还有没有办法找到你的真如本性？你还有没有找到那个如来藏？有没有办法觉悟，回到那个最原始，我们最无始以来的大定当中？第五品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道理见相，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到处都是相啊，声音你看得到、摸得着、听得到，只要你能觉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啊。那见相，你在这相里面天天在见相，你还有机会见性吗？你还有没有机会明心见性？在讨论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须菩提跟老师的问题啊就从这边开始了。我们看看佛是怎么问须菩提的。因为前面讲了四品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对话啊，大纲讲出来，那佛现在要考试了，要问须菩提，看看须菩提到底弄懂了没有。但是你要记得啊，须菩提是这他们很多都是古佛投胎，早都已经证悟的那些大菩萨古佛们，他们回来帮佛啊演这出戏。那须菩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是以空性闻名，在佛的大弟子里面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特异功能，或者我们说才这个 talents。 所以啊，须菩提就是他证得空性，是阿罗汉里面第一名。那个佛是已经为他授记，就是说啊，须菩提的这个空性啊无人能敌，空性第一。他就问须菩提说啊，于意云何？哎呀，须菩提你觉得怎么样啊，可以身相见如来佛，可不可以呀？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翻译 ，which is 我们大家可能都以为的这个文字翻译啊，就是说身相是什么，如来是什么？那你可能就猜，哎呀，身相啊，肯定就是如来的这个应化身啦、啊，32相啊，对不对？那个我们呢、啊，他要救苦救难，不是有应化身吗？就化成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样子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或者我们说在六道轮回里面，不见得当人哦、啊，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显示不同的样貌、啊、来救苦救难。所以他就问，那如来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如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在《金刚经》里面呢，你肯定会看到有三个名词啊，你要搞清楚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世尊啊，须菩提每次叫老师就叫世尊，这个不要忘记了，这个很重要。世尊就天上人间的导师啊，看到世尊就是须菩提在叫佛陀了。那还有一个呢是佛啊，佛比较容易了解，佛是应化身，就是这个诸佛菩萨他们投胎到人世间，佛是应化身。是人世间的形象，是他的相貌。如来是什么？如来啊，是我们所说的法身，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佛性。我们讲说这个众生有佛性啊，这个有情的万物啊，有情的众生有佛性，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哦，那这个佛性啊，就是我们讲的如来，就是你最原始，我们所有众生最原始无始以来的那个佛性，那如如不动在大定当中的那个觉性，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现在啊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虽然那佛性跟着我们啊，但是我们走到哪它跟到哪，但我们从来不知道它在旁边。整个金刚经啊就是在帮助我们找回我们那个，我们要不然就是根本不知道它存在，或者知道它存在但以为遗失的那个觉性，那个佛性就是如来，就是如来。如来这个字啊，是这个佛的十大名号的第一个名号。如来啊，如来这意思很深啊，那个上过金刚经全已经上完的同学知道如来是什么。如如不动啊，是在讲那个如字啊，就是没有不一样，完全一样，而且没有变动，是那个如 如如不动的如字。来呢，是来无来而无来，去而无去。如来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如来的来啊，其实它梵音是梵文是什么什么什么来去，它只取了来这个字。所以如啊，你去看它是如如不动的体性，以及什么它来而无来，去而无去的这个相貌或者是相用。所以整个金刚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要懂，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被我讲懂，就是体性跟相用中间的关系。整个金刚经，整个佛法，甚至所有其他禅宗以及各式各样的佛法，都是绕着体性跟相用在打转。你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关系。体性是什么？你去看，就是那个本体，就是最本体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性，本体或者是性，体性是同一回事情，就是我们的佛性。你就用这个理观念先去理解。那相用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体性就一定有功能，不会有一个东西有体性没有功能，那它要干嘛？没有用。所以有了体性一定会有功能，有功能它必定会显相。所以相用是一卦，体性是一卦。有的是说，哎，有体呀、啊、必有用，有性必有相。在金刚经里面大部分就在讲性跟相，性跟相，其实就是体性跟相用，就是同样的意思。体性就是我们讲的佛性啊，如来藏啊，真如本性啊，如来。为什么？因为它的体是如如不动，但是它会随缘显相啊。我们讲过第三、第四品啊，讲说什么叫做因缘生灭，什么叫做缘起性空。缘起是什么？就是因为因缘啊，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它就长样子就出来了。因缘变动的时候，它的那个样子啊，它的功能也会变动啊。那因缘结束的时候就没了。以这本你做例子好了。哎呀，这个所有因缘具足啦，我妈认得了我爸，我爷爷认识我奶奶，我爸爸认识我妈妈，最后我就出生了。我出生以后呢，我年轻的时候有不同的功能啊，那时候功能可能为非作歹。后来我中年的时候，我开始信佛了。我虽然变老了，可是我的功能也变了。哎，我开始可以研究《金刚经》，哎，我可以把《金刚经》分享给别人，哎。那或许那个因缘一直在变动吗？那我讲了《金刚经》，那因缘开始变动了，有更多的因缘在变动喽。哎，我后来开始，我也是开始讲《心经》啊。后来《心经》讲，我可能累积了一些资粮的因缘开始变动喽。我认识更多的人喽。后来我开始人同学越来越多，开始讲金刚经了。那后来因缘又变了，开始讲楞严经了。那之后可能会讲更多的经哦，甚至那录音可能会录得更好，上台湾的其他的一些网站呢 ，benefit 更多的众生。后来有一天因缘没了，后来 Tiffany 老了就死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因缘生灭。我的长相会变，我的功能也会变。而且是无时无刻不在变，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讲的身相。那当你在看身相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见到那个佛性啊？你在看如来的相貌的时候，你能见到他的佛性吗？最简单的来讲，那个身相啊，就是我们讲的如来，就是讲的佛的32相，那个80种好啊，那个应化身，如来就讲佛的佛性。但是姜卫农老先生，哦 ，by the way， 我讲这《金刚经》，所有一切都是根据姜卫农的《金刚经》注释，《金刚经》讲义那本书啊。所以姜卫农先生是说，哎呀，这句话其实比这个身啊，你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啊。身相是什么？是指一切相啊，不要只指佛的样子啊。你可以讲佛的32应化身，也可以讲众生的身体的相貌，但是你如果《金刚经》读得好，你要知道这个身相就是指一切相啊，所有的一切相哦，你看得到摸不着所有的相哦，有的相是相，哎，空的相也是相，空的相也是相哦，所以有的相啊，空的相啊，他跟你讲你都不能执着。你要是执着有的相，那肯定不能执着。我们是凡夫嘛，凡夫执着有的相吗？ 什么叫有的像？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感觉得到，都是有的像。好啦，你说，哎呀，我不要找有的像啊，有的像不能着啊。好啦，那你不能着到空里面去啊。空本来没有像哦，这就《金刚经》有趣的地方啊。他说空啊，本来没有像，但是你一着呢，哎，像就出来了，你就着到空的像里面去。所以有的像不能着，空的像也不能着。那有的像空的像，你如果都不能着，你都不着啊，最后而且是连有的像不能执着和空的像都不能执着的那个执着你也放掉，哇，那你就明心见性，你就见如来了。如来你不要把它想一定就是佛的法身啊，你就把它想成是我们所有众生，有情无情众生，一切众生的法性。只要你不着相，那你就可以见到法性，就可以见到如来，就可以见到佛性。那个见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金刚经》里面见这个字啊，你别把它想成看见的见，那太浅了。哎呀，看到这个佛的应化身啊，一个老婆婆可能是佛的应化身，那你是不是就看到佛的法身？那不能这么解，这么简，这个《金刚经》念不进去了，那不行，你是正德了，正悟了。绝了，所以见这个字肯定是比那个眼睛看见要更深刻的。所以呢，他就问须菩提说：“于意云何啊？可以生相见如来佛？你看到众生啊，或者一切啊，有情无情众生，或者所有境界里面的相，有的相也好，空的相也好，当你看到，或者说你在这之中的，在这生活在这之中，你能不能明心见性啊？你是不是能够觉悟啊？”你是不是还能够见到那佛性啊？能不能觉悟大觉啊？哦，这是佛在问须菩提的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概念你没懂的话，那你没有办法回答，那须菩提没有，那你就没办法回答须菩提那个答案，你也听不懂啊。所以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这凡夫在六道轮回里面是有啊，有的相。那个阿罗汉小圣阿罗汉说：“哎呀，有的像我都不执着了，我出六道轮回了，哇，我要住在那个空里面，哎呀，我好开心，我证悟了，哎呀，我有的像都不执着，哎呀，我悟到了空性啊，我就执着在那空里面，哎呀，那糟糕了，你又执到空里面了，空本无相啊，本来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执着在空里面，你又陷入另外一种执着，那你又完蛋了，那你又没办法见如来了。”你又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了，所以有跟空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空本无相啊，但你一执着那空相不就出来了吗？所以空不能着啊，有不能着，空也不能着，不能断灭啊。什么叫不能断灭？就是你啊，不要这个，你不能说哦，我修佛啊，我这个不着有啊，我悟得空性，饭也不煮了，那个班也不上了，那小孩也不管了。这个公婆、父母、老公也不伺候了，那不行，那就着到断灭里面了。你着到空里面执着那个东西，那就完蛋了，两边都不行。所以才跟你讲，一方面你不能执着啊，这个是智慧；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扮演好你这一世该扮演的角色，然后呢，你要做好人、做好事、行六度，但是你不能够执着。所以这个戏唱完了以后啊，这舞台剧结束以后，哎呀，你出六道轮回了，不再在里面搅和了。最怕就是在演舞台剧演着演着，陷到那个人物里面去了。那个曲终的时候人不肯散啊，那不行。这也就《金刚经》讲的，曲终人得散啊。好，那么后来啊，那须菩提怎么答？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一个答法哦，他说：“不也，世尊。”啊，世尊看到了，他说：“不啊，不啊，老师。”他说：“啊，其实这个地方啊，姜味浓居士是说是讲双明。什么叫做双明？双就是好事成双的双，明就是明白的明。就是说，他有两个意思可以解决这句，去解释这一句话。不也，世尊，可以生相得见如来，或者是不也，世尊。他说第一个啊是不也，世尊，不可以生相。”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那个这句话非常 straightforward， 就是不可以生相来见如来。那另外一边是什么？不，哎呀，不是啊，可以生相得见如来。所以两个逗点不一样，一个是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另外是不 可以生相得见如来。哎，那你说绝了，奇怪了哦，那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你猜猜看，到底是可以还不可以？Depends。如果你不着相的话，你不着相，你看到这娑婆世界里面所有的相，你不去分别，你不去执着，那你呀，就不会，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些相，就不会阻碍或影响你见如来或证悟或大觉。但是如果你着相呢，那你肯定没办法证悟，肯定没办法见如来。这个就是须菩提的双明啊，一方面是说，哎呀，不行啊，不也世尊啊，这个地方将为农居士的意思是说唯唯诺诺，就说哎呀，可也不可。那么后面就是说，如果啊你着相，那你肯定没办法见如来，肯定没办法觉，肯定没办法证悟。如果你不着相，而且不着有也不着空哦，是两边都不着，那你就有办法证悟。所以《金刚经》啊，你看它写很深啊。你要是只看文字上面，那当然看过去也懂，那也很棒。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同修，大家有这个那个，人家是 Bible study，我们这个是佛经 study，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读得深一点，把它读得更进去一点。洋葱不能只剥第一层，起码要再剥一层或第三层。好啦，所以啊，那这个时候啊。佛每次讲完一句话哦，或者是须菩提讲完一句话，都会后面接着一个何以故？何以故是什么意思？何以故的意思啊，就是说加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刚刚的那句话呢？何以故？啊，那个这句话经常会出来，所以你看何以故，你就知道哦，这句话是在解释上面那句话。好了，那须菩提说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哎呀，你会看到啊，有一个东西出来了。《金刚经》前面有几个语法，因为一开始啊，你们会就是还没有读过《金刚经》的，要注意这个语法。已经读过，大概都知道当复习。即非，你有看《金刚经》的经文上面有"即非"两个字，即非。有的时候呢，前面的《金刚经》几个 chapter 只讲即非。后面呢会讲即非，再加上是名，是是是不是的是，名呢是名字的名，即非是名。所以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是名身相，或者说这个 Tiffany 即非 Tiffany 是名 Tiffany，这什么意思啊？即非呀，就是从体性上来讲，体性是什么？体性是如如不动，那个觉啊，是空性啊。空性是告诉你什么？所有外面这些东西都是随缘变现出来的。体真相妄啊，体是真的，外面随缘显象是妄的。即非是说什么？哎呀，你看到那个这个如来的身相啊，其实是虚妄的，其实是缘生的，因缘生灭的。所以讲即非呀、啊，他告诉你，哎呀，因为为什么这个前面几个 chapter 都讲即非？因为我们是凡人，讲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听的，那凡夫俗子就着相，所以他要告诉你，千万不能着相哦，你不能着相，不能着这些境界的相，不能执着于自己的身体，不能执着于境界，所以就告诉你，哎呀，即非身相。你看到所有的一切，好的房子、好的包啊，或坏的，或者那个不好的东西，好的、不好的，正的、邪的，白的、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因缘生灭的。因缘生灭一定要懂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只要是因缘生灭的，都在不断的变化，随时出现、随时消失的，这些我们都说是虚妄的，所以是即非啊。即使佛的应化身也是虚妄的，所以告诉你，哎呀，如来说这个身相根本都是虚妄的，即非身相啊。那后来你以后会看到还，后面再加个是名身相，是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是虚妄的，但它的确还真显相了。所以虽然是虚妄，但它还是显相喽。你不能不管他。今天你说，哎呀，我人这一生都是虚妄，如梦幻泡影、露电， 老娘明天什么事都不做了，对吧？我就到山洞里面去修行，行不行？不行啊！你说不是佛陀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吗？但是你后面还有一句叫是名身相，是名是什么？它的确有名有相啊，它显相啦。所以你不能着到空里面去。现在因为你着有，他告诉你即非，那以后啊，他怕你着到空里面去，所以他讲是名。所以就是有跟空都不能着。我们现在先 focus 在即非，因为今天讲一下这个语法，就是怕你们以后看到即非是名看不懂啊。好啦，那即非是名，我们先看即非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就是在体性。你记不记得如来？你看到如来，如果看佛说或如来说，那《金刚经》很好玩，有如来说，有佛说。你说为什么一会儿如来说，一会儿佛说？如来就是以体性空性的角度来看事情。佛呢，就是以人世间的角度、相用的角度、随缘显相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个你弄懂了，你《金刚经》就不会念混了。一个是俗谛，所谓俗就是世俗的俗，就是佛说世俗的角度看事情，体那个相用啊、功能显相的角度看事情。看到如来说的时候，就知道是真谛了。真是什么？真假的真。就是真正我们在讲佛法真实的那一面是空性啊，是如来说，你这两个不要弄倒就行了。那如来说说，你看啊，如来的 perspective 就是体性的 perspective， 从觉的角度来讲，哎呀，那个真相根本就是虚妄的，即非真相。所以啊，这个就是须菩提要说，为什么我会说不以身相得见如来呢？不能以身相得见如来。因为如来的身相啊是虚妄的，你别以为啊看到了相啊你就明心见性了，不对的，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你必须了解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哦，那你在相之中你才能明心见性。哎呀，佛就跟须菩提讲说，你讲得很对呀，讲得极好啊，凡所有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啊，佛说你说的是啊，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到处都有人讲。哎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是不是可以去抢钱呢？反正刚才抢了钱呢，那个抢钱这件钱是虚妄的，我也是虚妄的，抢钱这件事情也是虚妄，那明天去抢银行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不能抢啊？哎呀，你听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时候，你就去抢银行，你就糟糕了。因为啊，佛有讲啊，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还有讲啊，诸法皆空啊，唯有因果不空啊，有因必有果啊。你抢了银行，第二天肯定被抓起来了。所以，当我们还在没有证悟的时候，还在这个因果的循环法则里面的时候，那你必须照着因果的法则来 play。你不能够说凡有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明天杀人放火了，那当然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是告诉你因缘生灭的道理。所有的东西都在不停的变动，随时生，随时灭，随时在变动。你永远抓不着，你也得不到它。当他出生的那一个片刻，那个 moment， 他就消失了，他就变动了。他有没有显像？还真有。但是你要去抓到他的那个 moment， 他就已经不见了。那个显像的速度是，那个变化的速度是已经凡人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哦，那这个东西叫做虚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获得的东西，那叫虚妄。当下出生。当下灭尽，就是那 moment 它出现的时候，它也就消失了，它也就变化了。这样子的一个相，就是我们所看到我们的身体外面所有的境界，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显象。那你能说它是真实的吗？怎么有可能真实？当下出生，它就当下灭尽，你叫它怎么真实？当然没办法真实。所以啊，你要记得，什么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哟，原来就是因缘生灭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万法皆空，诸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啊。所以千万不要着到空里面去啊！不要以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干什么都可以啊，那不是不对的哦。 好了，那再来了。佛说什么？若见诸相非相，则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一句话浅可以很浅啊，深啊可以很深啊。我们先看看浅是什么意思。如果啊，那个见 again 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明白到这个你能够明白到见到不是眼睛看见，你能够明白到证悟到觉知到啊。诸相非相，什么意思？诸相就是万法，所有一切相，所有一切相。非相是什么？空啊。相跟非相，对吧？相就是有，非相是什么？空。这个应该猜也猜得出来。法非法，相非相，一个是有，一个是空。相就是我们 again 啊，你一定要记得相是什么，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在外面这个境界，你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就是相。非相是什么？空，就是我不着这些相了之后，没有相了，不就空了吗？那如果你知道啊，诸相所有一切诸，这所有一切万法，它的本性体性都是空寂的。你如果明白到诸法本性皆为空寂，这相啊，只是因缘生灭、因缘显相、随缘变现出来的。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哎呀，所有一切万法体性本空寂啊，只是随缘变现出不同的相。你如果了解这道理，恭喜你，你见如来了，你明心见性了。诸相是有，非相是空。相是有，非相是空。你要能够了解这个相是随缘变现出来的，而空呢，是它原本的体性。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明心见性了。体性因为空寂，就是因为体性空寂，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才有可能随缘现象啊。所以体性必须是空寂的，你才有可能现象啊。如果你体性是实实在在，永远不会变动，那你怎么随缘变现？那完蛋了。我们这所有的人今天长什么样子，明天10000年、1亿年之后都还是今天这个样子，那很可怕呀。你今天有什么病，明天、后天、大后天都还是那个病，你有什么烦恼，永远没办法解决，这多吓人啊！所以体性空寂。才有办法随缘变现，所以经在《心经》里面讲什么？色不异空啊，色是没有办法离开空性而存在的，就是因为它体性空寂，它才有办法随缘变现出各种的色相。《金刚经》里面的相就是《心经》的色。后来呢，我们是不是又说，但是空？也不异色，那个异啊，学过心经的人都知道，是并不是说不同的意思，而是说不能离开的意思。空也没办法离开色相而成活啊，空必须因为有色。你看，如果只有空性，它没有办法随缘现象，你能知道那是什么吗？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它有色相，你才能够知道空性的存在呀、啊。因为你看到了随缘变现那个状态，你才知道空性的存在呀、啊。所以空性也没办法离开色而独存呐、啊。所以你去想想看，空性因为色相而彰显，是不是要有随缘变现？你看到才知道空性的存在。色相因为空性而圆融啊，没有空性你也没办法随缘变现。所以这两个是相依相存的，空不异色，色也不异空。事实上呢，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性是什么？就是可以随缘变现嘛。随缘变现是什么？就是因为空性嘛。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或者我们说一个是性，一个是相。性相要一如啊。如果你还觉得性跟相是两回事情，你还没有一如，那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你有可能脱离六道轮回，但你没办法明心见性。所以刚刚那句话，为什么我们说很深？其实我们今天只要把第五品讲完就很棒。我们讨论问题讨论完，我们可以打一起打个坐。 若见诸相非相，我们刚只讲比较浅的。如果你知道，哎呀，有的相、空的相，全部都是虚妄的，那你就见如来了。如果你知道所有的相本性原是空寂的，你就见如来了。但是，如果你只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你去参悟一下，有跟空还是两件事情哦。你会觉得，哎，有好像不是空，空不是有。有跟空是两件事情，我见到有，我得去了解啊，它是空性。真正明心见性，空跟有不能是两件事情，必须是同一件事情。你说什么叫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心经》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如果在存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时候，你还是比较还没有一如。啊，色不能离开空，空不能离开色。等到你证悟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时候，你一如了。你要在有中能见空啊！什么叫有中能见空？就是你看到它随缘变现的相，你能够马上觉知到，其实这一切都是空性的体现，这一切都是空性的体现。那么你离开的有到空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能着空的相，空它真正的彰显是在有啊，随缘变现的有的相，这个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常重要。你要知道色跟空啊，性跟相是同一件事情，见诸相非相啊，在相中，在相中见空啊，空中应该这样讲，在相中见。应该在讲说色中见空，空中见色，在相中见非相，非相之中见相，那你就一如了。这一段如果听不懂没关系，慢慢来，你只要听得懂前面那一段啊，看到诸相不要执着，知道他们都是虚妄的，这样其实已经可以了。再深一点，你再往里面参得更深一点，就知道其实相跟非相是同一件事情啊，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啊，一体两面啊。能够悟到这边，那就比较深了。性相一如，我们以后会慢慢讲，你就会发现原来的实相啊，我们所讲的真如本性如来藏真正的实相，它不是有，也不是空，它也不是即有即空，它也不是非有非空，什么都不是。所以妙不可言，我们很喜欢用妙字，在佛经里面用妙这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如来藏实相，为什么？不可思议谓之于妙。如果你还能够用脑子去思考，用言语去形容，那都妙不起来，不可思议谓之于妙。所以佛说啊，这个为什么说不可说啊，或者我们道家里面来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要你能够用名字，有名字的那个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只要你能够用言语去形容的，那也都不是真实存在的。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如来藏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也不可议。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五品。